发现我，你会爱上我，因为我很喜欢下雨的天。如果你走向我，你会和我一起淋雨，在雨中拥吻。 手作别少年。